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13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7。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河北省党政代表团在京考察，深化经济交流合作，协同推动重点任务落地。 北京市接送急办工作条例草案通过多种途径向社会征求意见。 房山区开展五件小事专项行动，切实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北京市医疗卫生设施专项规划2020年到2035年发布，医疗机构有序向南部、西部疏解。 2021未来科学大奖揭晓，历经9个月评选，4位科学家获奖。 受台风灿都影响，北京南站12趟始发列车今天停运。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河北省党政代表团昨天在京考察，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与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峰、省委副书记、省长许勤、省政协主席叶东松座谈。在京考察期间，河北省党政代表团来到大兴国际机场凌空经济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服务中心，详细了解凌空经济区各功能区布局、城市设计、项目引进等情况。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是全国第一个跨省市综合保税区。两地领导来到综保区1期项目施工现场，查看大兴片区规划建设进展。王东峰说，我们将以此次学习考察为新的契机，进一步对接北京、服务北京，坚决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要坚持以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为牛鼻子，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加快廊坊北三线与通州区一体化发展，有效承接北京疏解的企业和项目，携手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向广度深度拓展。要坚持全力以赴推进北京冬奥会筹办，为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贡献力量。要坚持全力服务保障首都建设发展，打造生态安全屏障和拱卫首都安全的钢铁长城，齐心协力开创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局面。蔡奇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是重大国家战略。我们要认真抓好贯彻实施，深化经济交流合作，扎实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实落地，不断开创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局面。要高标准建设大兴国际机场凌空经济区，综保区年底前封关运行，打造全国首创综保区跨界共商共建共享新模式，推动两地自贸区政策联动，共同打造协同开放平台。要深入推进通州区和北三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推动交通、产业、公共服务向北三线延伸布局，抓好生态环境协同保护。要紧紧围绕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合力做好冬奥疫情防控和筹办工作。要抓好协同发展有关重点领域任务落实，推动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带动环京地区发展。 部分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日前到海淀区，就北京市接送急办工作条例草案听取社会各界代表的意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市人大代表、海淀区西北旺镇党委书记赵小云反映，接送急办工作中经常发生一些恶意投诉的行为。 同一个人针对不同的诉求长期进行投诉，同一个反映人长期针对同一个诉求反复的进行投诉，承办单位呢已经答复了，他一直不满意。再一个就是群体性的投诉，他通过微信群或者其他的方式串联多人进行集中投诉，投诉的事实与实际情况呢严重不符，建议制定有效的制约的措施。 赵小云也建议增加基层承办单位人员经费保障的内容。 现在基层单位任务都非常繁重，而且呢工作的力量还是薄弱的，那么接送急办工作立法以后， 需要有长效的保障这个机制和措施，要建立呢工单甄别和筛选机制，对同一个问题而引发双方的对立诉求的，建议呢只能将一方的诉求纳入考核，你不能双考核我。建议呢一单多派时，在工单上直接明确首接单位和协办单位，并对所有承办单位都进行考核，不能光考核首接单位。 海淀区房管局局长辛国建议市民热线服务工作机构进一步加强诉求类型的梳理，形成分类考核机制。 大量的诉求会涉及不同主体之间的矛盾，建议呢不同的案件办理到什么程度视为已解决，应该加以明确。比如说对于需要进行行政调解和居民调解的，有调解书应该作为结案，对于需要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的诉求，应该是提起诉讼后也可以作为结案的标准的。 对于赵小云提出的首接部门和配合部门的无差别考核建议，辛国也表示赞同。 我觉得为民服务啊，应该是个整体，而不能说你是主要的，我是次要的。如果各个政府部门都共同的去为一件事努力的话，这个事情更容易解决。 上地街道八一社区居民王飞介绍，在这次征求意见会之前，他们发动党员、居民代表、楼门长等认真进行了讨论。 怎么引导老百姓用好这个平台，发挥好这个平台的效益和作用？我觉得要设计一个结束羁绊宣传日，哪些事情是通过一二三四五来打，哪些事情有正规的途径来办。你是不是第一个就给社区报告了，给街道的某些部门报告了，我们来办理？我觉得这样更能够节省政府的行政成本。 北京市接触羁绊工作条例草案已经通过多种途径向社会征求意见，这些意见建议将由法规制定部门认真分析，把可行的内容纳入法规草案。法规草案将在9月23号、24号召开的市15届人大常委会的33次会议上审议表决。 创建文明城市，共筑首善北京。 今年以来，房山全区开展了5件小事专项行动，包括推进垃圾分类、设立晾晒区、湿化停车位、补植绿化带、设置建筑垃圾存放点。专项行动从群众实际需求入手，切实改善居民生活环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道路啊、花园啊、庭院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环境优美，现在人的素质也提高了。 74岁的陈大爷住在新城街道建德寺里已经20多年，因为见证了这里的巨大变化，记者采访时他非常愿意停下脚步说一说。在陈大爷的指引下，记者看到路边街心公园和公共座椅边上都矗立着一个1米高不锈钢材质的烟头收集器，树坑也被填上了环保材料，整个街面干净美观。新城街道工委书记吴雅静介绍， 这个闲聊的坐的地方，包括打牌的地方，我们都给他安一个这样的烟头收集器呢，在我们辖区内一共有400个。 而最让居民李大爷开心的是，今年辖区内新湿化了很多路侧停车位，极大的缓解了停车难。 哎，对老百姓很方便，知道哪儿停，知道哪儿不停，这样很有秩序，不像过去乱乎乎随便乱停。 走进公园旁边的一处老旧小区，记者被门口的一排封闭式垃圾分类桶站吸引。日常的塑料四分类回收桶被放置在上锁的白色箱子里，只露出投放口，分类标识更清楚，钢制的脚踏板避免了手桶接触。吴雅静指着桶站说：“ 如果岁数大还不方便，还有诉求，我们买了2辆4品类的垃圾收集车，定点到他家楼下。” 在每栋楼前的向阳一面，记者还看到了10几组灰色钢制的大型晾衣杆。一位正在晒被子的居民说：“ 因为这个问题提了好几年，像过去不让拉绳，然后你就没有杆，这两为难。现在好了，这次真解决了。” 此外，整治不文明养犬也是街道的重点执法内容。新城街道派出所所长韦公来告诉记者：“ 一个是把咱们这辖区里边这养犬的户底数给摸清楚，然后第二个是督促把这证都办了。你比如说违规遛犬的，我们要进行说服教育，经过3次说服教育不行的，咱们要进行一个处�罚。到现在为止，已经处罚了30起了。” 今年以来，新城街道在辖区内落实5件小事，置身街头最大的感觉就是老而干净，旧却整洁。街道工委书记吴雅静介绍：“ 我们目前呢，湿化了停车位2050个，升级改造了37个封闭式的垃圾的桶站，4座垃圾驿站，购置了2辆流动式的垃圾收集车，安置了200组的晾晒架，主要的道路的路口做了8个信息公告栏。新城的辖区内呢，小广告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根治和解决，通过党建联盟单位的共同的来推动。” 我们这个五件小事的持续的这个落实和改进。 截至目前，房山全区共累计设立晾晒区2666组，湿化机动车停车位9276个，规范自行车、电动车停车区域1232个。补置绿化带13360平方米，设置建筑垃圾临时存放点854处，垃圾分类统站1130组，分类驿站130组，为进一步推进文明城区创建打下良好基础。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卫健委、市规自委日前共同制定并发布了《北京市医疗卫生设施专项规划2020年至2035年》。本市将严格控增量、疏存量，分级分类分区统筹规划全市医疗资源配置。规划提出，本市将有序推进市属医疗卫生机构和部分央属医疗机构，由中心城区向城市南部、西部、回天地区等市域内资源薄弱地区疏解，完成口腔医院迁建、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扩建、清华长庚医院二期、友谊医院顺义院区、朝阳医院东院等重大疏解项目，压缩限制床位规模。本市将优化调整医疗卫生体系结构，分别在通州宋庄镇和经济技术开发区选址建设首儿所通州院区和北京儿童医院新院区，形成首儿所覆盖东部、北部，儿童医院覆盖南部、西部的整体布局。为了科学适度配置城市副中心医疗卫生资源，本市还将建成运行安贞医院通州院区、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二期、首儿所附属儿童医院通州院区，并严控医院单体规模。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2021年未来科学大奖的颁奖仪式昨天在朝阳区嘉瑞文化中心举行，历经9个月评选，共有4位科学家获奖。袁国勇和裴伟士因为冠状病毒相关研究获得了生命科学奖，张杰因为超短脉冲快电子束应用的研究获得物质科学奖，施敏因为金属与半导体间载流子互传的研究获得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每个奖项的奖金为100万美元。未来科学大奖于2016年成立，有中国诺奖的美誉，是由科学家、企业家发起设立的民间科学奖，表彰大中华地区做出的在世界上有长期影响力的科研成果。2016年至今，共有24人获奖，得到了科学和社会领域的广泛认可。今年11月16号到21号将举行未来科学大奖周，邀请60位世界知名科学家分享前沿科学成果。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新排版《雷雨》将于本月24号在新落成的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禺剧场首演，这也是新剧场继《日出》之后上演的第二部作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在建组之前，导演濮存昕和唐烨查找了曹禺先生1934年最初未删减过的《雷雨》剧本，恢复了部分原作台词。濮存昕说，希望通过对细节的挖掘以及对故事的重新解读，寻找这部名著的真意。 1000个人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我绝对没改一句台词。 创作的本质应该是即兴的，我们会不关大幕的千帆布景，千帆布景是有语言的。那么4个年轻演员都没有到30岁，我很高兴，而且我们看到他们刚刚尽于人意的表现非常好。 濮存昕曾在此前版本的《雷雨》中饰演周平，这次他则将在剧中饰演周朴元，而他对周朴元的角色定位和戏剧功能则有新的解读。 周朴元是出场最少的演员，但是他始作俑者，一切都是在他的掌控中间，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确实是竹篮在打水，确实是那个竹篮子在一遍一遍取集那些水来救命，但是一场空。这是我解读《雷雨》的一个角度吧。 龚丽君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饰演了30多年的樊一，这次他将挑战鲁世平这一角色。 我把他的那种坚强和坚韧的东西提炼一些，女人的那种独立的个性，我就觉得我演了30多年的樊一，会不会身上还是有樊一的影子？ 经常是把樊一的台词说出来，所以就是人物的这种 转换对我来说还是需要一个过程。 在这一版本的雷雨中将有多位年轻演员参演，陈鸿旭将饰演的是四凤。 我们也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我们青年演员也会在之后的演出中有一个好的风貌给大家展示出来。 新版雷雨选择的首演日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导演唐烨表示， 9月24号那天呢，也是曹禺先生的诞辰日，也算是致敬雷雨、致敬曹禺先生、致敬北京人艺的老一辈的艺术家们。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水务局了解到，受本市多轮强降雨影响，密云水库来水比往年明显增加。为了充分利用水资源，进一步改善北京平原地区水生态环境，缓解多年来地下水超采带来的亏空，经市区两级水务部门充分论证，市水务局决定昨天启动重点河道生态补水，通过对密云水库、怀柔水库以及下游潮河、白河、淮河、雁栖河等河道的联合调度，实现平原地区地上地下水资源水生态的协同修复。据了解，截至目前，密云水库汛期来水13亿1700万立方米，蓄水量达到35亿5800万立方米，创历史新高。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北京南站了解到，受台风灿都影响，今天北京南站始发列车高35次、高195次、高161次、高187次等12趟高铁列车停运，主要集中在北京到宁波、温州、南京等方向。旅客可以关注车站公告或者登录12306网站了解列车停运情况。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在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市交管局了解到，本周工作日早高峰，中小学周边道路交通压力突出，预计早高峰从早7点半提前到7点，海淀西城部分中小学周边道路高峰将提前到6点40，持续时间延长到9点左右。由于学校门前道路会出现车流集中和行驶缓慢的情况，建议驾车接送学生的家长早晨提前半小时出发，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受冷空气和偏南气流影响，本市近期再次经历降雨天气。本周本市以阴天、降雨天气为主，气温也随之下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受不稳定冷空气的影响，近期本市常常遭遇强对流和短时雷电天气，降雨降温也是本周本市的天气主流。今天到周四，本市都处在雷阵雨和小雨的天气之下，周五以后慢慢转晴，雨水天凉意，气温也像坐上了滑梯，一路向下俯冲。在经历今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的高位后，明天之后日最高气温跌到24摄氏度左右，日最低气温直接跌破20摄氏度，在17-18摄氏度左右徘徊，风力以3级以下的微风为主，早晚凉意尽显。进入白露节气，已经能够明显感受到夏季的闷热潮湿逐步减退，风中多了一丝秋天的凉意。这个时节气候干燥，不少人会出现咽干、皮肤干的症状，要多喝水，多用加湿器，饮食以温补为主，可适当多吃些含钾的食物，如荞麦、玉米、香蕉等，来有效缓解秋乏。另外，起居作息的时间也应当相应调整，早睡早起，每天增加午睡时间，运动以舒缓的有氧运动为宜，散步、慢跑、爬山都是不错的选择。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香山革命纪念馆昨天举行开馆2周年暨传统工艺艺术品捐赠仪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钟连胜、孔向清向纪念馆捐赠了多件以祖国繁荣昌盛为主题的传统工艺品。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国资公司所属北京再担保公司及其旗下国华担保，自今年1月以来，为北京消费领域的430家小微企业提供16亿3千万元融资担保，涵盖网红打卡、沉浸式体验、新型餐饮、都市配送等多个行业，为新消费再添助力。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居民出行量大幅减少。日前发布的2021北京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显示，2020年本市平均交通指数 5.07， 比2019年下降 7.48%， 单车骑行量逆势上升，达到7亿3000万人次，同比上涨 35.2%。 昨天是预防出生缺陷日， 作为北京唯一的新生儿代谢病筛查中心，北京妇产医院每年完成将近20万例新生儿的代谢病筛查。据了解，本市目前对辖区内出生的新生儿提供7种免费新生儿疾病筛查服务，涵盖先天性内分泌与遗传代谢病、听力异常疾病等。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日前通报了9月份第一批问题餐饮单位黑名单，包括宇飞牛肉面中关村店、田老师大排档、水果先生、吉祥馄饨、北美传奇咖啡等10家餐饮企业。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已经对部分问题企业给予警告处罚，相关案件正在调查中。 展览《意大利文艺复兴纸上绘画：一次与中国的对话》正在木木美术馆钱粮胡同馆展出，包括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在内的众多文艺复兴伟大艺术家的作品与观众见面。这也是大英博物馆首次与中国民营美术馆合作，展览将持续到明年2月20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日前完成了对黄始成的修缮和展览布设，目前面向机关事业单位、档案系统、高校等团体开放预约参观。黄始成分为南北两院，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皇家档案库建筑群，在明清两代曾经珍藏实录、圣训等皇家典籍。 第14届全运会场地自行车项目昨天决出男子全能赛冠军，北京队薛超华以总分128分夺冠，辽宁队姜智慧、香港队梁家如获得第2名和第3名。本届全运会场地自行车赛在河南洛阳举行，共有21支代表队参赛，比赛将持续到9月14号。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峰、谭艳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0.4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并有轻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家中自来水黑乎乎，报告显示符合饮用水标准，居民体验和水质检测何以反差巨大。 虽然合格，还是留着这个黑色的水，我们就是不敢喝。 亲属间转移小客车登记指标要更换号牌，市民质疑造成资源浪费。 号牌变更完之后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这方面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多位市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顺义区新港庄园7月以来家中的自来水流出来都是黑乎乎的，用纱布一过滤，还有疑似黑色油污。业主们都担心水质安全问题，那么自来水为什么是黑色的呢？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的报道。 突然有一天放出来的水是浑的，我们才拿口罩包上，发现包上以后一天口罩就特别的黑。 孙女士家住在顺义区李桥镇新港庄园小区，2004年开始入住，17年来小区一直是自备井供水，此前一到下雨打开水龙头就会发现水有浑浊现象。今年7月份以来北京降雨频繁，业主们对水质安全问题尤其注意。孙女士说， 现在由于是疫情期间嘛，所以对水的安全也特别注意，所以就无意中就把口罩绑在那个水龙头上。说你要是2-3天一打开那个口罩，口罩上边全是黑色的油泥，所以我们才很害怕这个水质。 在业主们多次反映问题后，顺义区李桥镇新港庄园社区居民委员会曾委托北京市交运通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中非华政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水质检测。水质检测报告显示，所检测项目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卫生要求，但业主们对检测报告并不认可。 虽然合格，还是留着这个黑色的水，我们就是不敢喝。 怎么这样的水还能合格呢？问问他喝这水，他觉得他能喝进去吗？ 记者就业主们最为关心的水中不明黑色物质的问题，向北京首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国新分公司了解情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出现黑色物质是由于水压不稳定，导致平时用来过滤的活性炭沉渣被冲了出来。 原来咱们这是那个用那个活性炭过滤，现在就感觉里边啊这么多年了，沾的那些活性炭啊都是黑的，就是这个附着物沾到这个管壁上了。 记者在采访现场遇到了李桥镇政府和新港庄园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新港庄园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表示，取样过程有多位居民参与。 他这是全程录像的，当时那天已经跟有居民代表来开会，他们已经认可了我们采的这两家公司。那我们这都是有资质的，你看 CMA 认证的。 对于居民提出疑问的水质检测报告，李桥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表示，顺义区卫生监督所已经开展新一轮的水质检测， 后续的卫生监督所又来了一轮检测，只要出了结果我们都进行公示，水质报告水质是合格的，我们作为镇政府，我们对这个负责任。 用水安全关乎生命健康，事件后续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市民汤先生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在将名下小客车指标过户给亲属时缴纳了近500元的费用，汤先生感到不合理。 就是政府你提出来了，市民应该去积极的去配合，政府你应该就是免费的去做这份工作。 汤先生说，自己在向亲属转移登记指标时，被要求重新更换小汽车号牌，这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诸多麻烦。 号牌变更完之后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第一，车的保险要变更，第二个问题 ETC 换了号牌以后你还得要重新注销，重新申办新的，这方面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记者查询了解到，本市车管所和二手车交易市场都可以办理转移登记指标相关业务。记者首先随机拨打了北京北辰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中心服务大厅电话，工作人员证实， 整个下来500块钱左右吧，必须得是新选车牌。 记者又联系到本市交管服务电话12323，工作人员介绍， 到咱们车管所这一块来说的话，收费不会很多，因为也就是一个这个重新制证，还有一个重新制号牌这么一个钱。但是走二手车交易这块的话，交易这个费用的话是有一部分的。 这位工作人员也明确，向亲属转移登记指标确实需要重新选号牌，如果是夫妻之间变更，原号牌可以保留。至于为什么做出这样的政策规定，这位工作人员也表示并不清楚。 这块政策制定的话，一原因的话咱们就没有办法能向您解释了。 小客车数量调控新政是为了通过政策优化，让小客车指标配置工作体现更多科学性、公平性，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向公众更详细的解释政策执行的细节与初衷，如有调整空间也可以展开调研，以使得政策执行更加完善。对此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申办成功即有机会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绑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进万家，争做理性投资者，争做金融好网民。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提醒您，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共建清朗网络，共享美好生活。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北京分中心与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合作的电子口岸合作制卡代理点营业了，建行代办点可办理企业电子口岸入网、法人、操作员、报关员新增、换领等业务，详询建行955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